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北京时间22:05，20秒，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十点大陆机，我是杰克堂。晚上好，这是放假的第一天，在放假的第一天的第一个晚上10点到11点钟，我们有了互相陪伴的这样的片刻，非常感恩。因为在这三天当中，大家有各种各样的选择可以去做，而在晚上十点钟的时候，你选择来到这里，我们相遇，这就是一种算是什么预谋的邂逅吧。因为今天是假期的第一天，我不知道你是选择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度过的。刚才刚刚进入直播间的时候，看到门外我们的同事初阳哥在整理今天我们在这个叫什么草莓音乐节上面北京青年广播的一个展牌，以及他们的在现场的一些情况，让我一下子想起来上一次看草莓音乐节得往前掰三个手指头，也就是差不多得3年前了。但是突然间今天进入到青年广播的直播间之后，又觉得那种朝气蓬勃的感觉扑面而来。所以我也看了看他们现场在草莓音乐节上面发回来的一些报道的内容以及照片，一会儿在音乐播放的过程当中可以给大家分享出来。而且再加上刚才我们的叫什么那个片段，就是对许愿池的片段当中，就说到了自己喜欢的乐队突然火了的那种心情感受，觉得一切好像都联系在一起了。想起来以前自己也是会有喜欢的音乐人喜欢的乐队，然后就有一种很复杂的心情，一方面特别希望他们好，希望看着他们越来越成功，越来越迈上人生巅峰，但是另外一方面又很希望有一种独享的感觉，就是只有我知道。一直到作为一个广播节目主持人之后，会习惯了把自己喜欢的音乐以分享的方式分享给更多的人，于是会觉得分享真的是充满了幸福感。好，我已经表达了我自己的心路历程了，而今天我们的主题就在我们的下方。如果你选择了用花椒来收看，或者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活力982的话，应该就可以看到下面这个标题了，确认过眼神遇到对的人。当然这句话已经火了很长时间了，今天把它拿过来说是因为刚好放假了，春天来了，我周围的好朋友们也都开始蠢蠢欲动，感觉这是一个恋爱的季节。再加上在草莓音乐节的现场会有很多很多身着奇装异服，也奇装异服不知道算不算是个贬义词啊，我不觉得，至少在我这里它绝不是一个贬义词，它是一个具有中性色彩甚至是积极一面的词汇，就是按照自己的风格和喜好去穿出属于自己的 style。 不知道今年的草莓音乐节是不是也是这样的状态，也不知道你是不是去了呢，欢迎和我交流。不管是什么，你今天怎么过的，确认过的眼神，遇到的对的人等等等等，只要是你想跟我聊天的内容都欢迎与我交流。有几种方式可以找到我们，比如说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或者呢可以加入我们的982后援团，在加入的时候注明十点答录机就可以了，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小伙伴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来。因为我们的节目是每周一到周日晚上10点到11点钟，周一到周五是一个男生周准非常帅气还有非常磁性的声音的陪伴，那周六日的时候呢就是我杰克堂来和大家聊一聊情感话题叙叙旧，畅想畅想未来，脚踏实地，然后再听听歌。另外如果你有悄悄话或者是一些想跟我单独分享的部分，也可以关注我的微博一块儿杰克堂，快人话音，所以记得是6个字。我们今天先来听第一首歌，看到老牛关注了主播，谢谢，还看到了很多进入直播间的朋友们，人数在一点点的飙升。我离孤单几公里， 一条路 对自己说不要怕，往前走，爱已无话可说了，只想孤单想念你，关于回忆的沙漠我没怕也不哭，对吗？他走乌云的路，突然又下雨，是啊，他走梦里的路，突然又想你，恍惚在 这样的照片被我调到了草莓音乐节的夜色现场啊！现在是北京时间22:14，好像掐指一算，那边的演出也差不多应该到尾声或者已经结束了。但是看到这样的夜色，还是会觉得心痒痒的。坐在直播间，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去现场，但是我们也可以大概的感受一下那样的氛围。尤其刚才听到离孤单几公里的时候，然后就会想象在那样的夜色当中听，当然华晨宇肯定不会在现场了，那至少这三天的草莓音乐节没有这个安排，但是会觉得这样的那种假声的高音的部分非常有穿透力的那种声音，如果回荡在整个今年的草莓音乐节，是不是在通州运河公园啊，回头要去确认一下，然后在这样的草坪当中去穿透穿越人群，那种感觉非常好，非常妙。你可以尽管没有在现场，也可以去想象那种感觉。有看到花椒上面的很多朋友都进来了，还有分享主播的，非常感谢，包括高抗煞，对吗？有没有念错？皮皮憨，好可爱的名字。还有同叶啊，欢迎泰迪宝贝、护图狼行联名烂活力宝、小宝宝，欢迎你们进入982的直播间。还有人说发型好看的，谢谢。好像真的时间就是这样的，非常非常 快速的往前走，让你很难去有任何的坐标去抓住它，知道哦，原来时间真的走了这么快。一种方式呢是看日历，但一般看日历的时候的那种心理状况是突然间看到了日历之后发现已经过去这么久了。还有另外一种，就是像我这种懒得剪头发的，就可以看到和最开始的比如说这张照片相比，头发的长度长了有多少，然后脸上的肉又堆了多少，差不多就可以知道时间又过去了多少。当然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这个，确认过眼神遇到对的人，此话怎讲。我们总会有这样的时刻，我们会说哎，你是属于那种一见钟情的人还是日久生情的人呢，等等等等。但其实有的时候也许没有那么复杂，所以遇到对的人也未必就是那个一见钟情，或者是一定要啊发生一段什么感情故事轰轰烈烈那种。所谓的对呢，就是一种哎就对了的感觉。就好像比如说在草莓音乐节的现场，如果你迎面走过去看到一个跟你穿着非常对你味的人，看到一个就是穿着比较哎符合你自己的期待和你的审美的人，那也算是一种对啊，对不对？来听 Beautiful， 来自 Carly Rae Jepsen Justin Bieber。 Beautiful 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被击到的感觉。 Hello, I know it's been a while, I wonder where you are, and if you think of me sometimes, cause you're always on my mind, you know I had it roughTried to forget you, but the more that I look around, the more I realize you're all I'm looking for. What makes you so beautiful? You don't know how beautiful you are to me. You're not trying to be perfect, nobody's perfect but you are.Somehow I could say them now. Oh, I could say them now. Yeah. Just friends, the beginning or the end. How do we make sense when we're on our own? It's like you're the other half of me. I feel incomplete. Should I know?Nothing in the world compares to the feelings that we share. So not fair. What makes you so beautiful is you don't know how beautiful you are to me. You're not trying to be perfect, nobody's perfect but you areSomehow I can see them now、oh. It's not you, blame it all on me. I was running from myself, cause I couldn't tell how deep that we were gonna be. I was scared it's destiny, but it hurts like hell. Hope it's not too late, just a twist of fate.Makes you so beautiful, you don't know how beautiful you are to me. You're not trying to be perfect, nobody's perfect but you are to me. That's how you take my breath away, hear the words that I don't say. I wish somehow I could say them now Beautiful， 美丽，今天我们的主题 确认过眼神，遇到对的人。有朋友说，那种确认过眼神遇到对的人的时刻，比如说异口同声，或者是想给他打电话的时候刚好他就打过来。还有一个赵散散说，有的时候发朋友圈的前一分钟或者我发完的后几分钟就看到他发，用的是同一张图或者聊同一个事情，他不是我的男朋友，只是我喜欢的人。哇，这种感觉就是对了。刚才看到爽给主播添加了印象标签，文艺范小清新，好，谢谢，我对自己的认识又有了更深刻的进一步的领悟。然后觉得有了视频直播之后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提醒，就是会提醒最近是不是吃的有点多了然后看到镜头里的自己还是非常的对丰满哈，比较富态。好吧，这些是跑题的话，因为没有办法的，不可抑制的，必须要看到视频里的自己，所以就觉得确认过眼神，觉得是应该减肥的人，不知道有谁跟我是同意的，同意请打一。所以，刚才看到好像还有人说，在回国不敢过马路啊、哦，在所谓的大农村待久了哈，估计肯定是美国农村什么的。每次过马路的时候，闺蜜都会回头拉着我。然后一扭头，两个人就确认了眼神，遇到了对的人，是这个意思吗？还有说，对食物才会有这种感觉。天哪，感觉食物都是在他的，这叫什么，拟人的修辞手法，确认过眼神和食物之间确认的那种眼神，我觉得应该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吧。其实在生活当中还有很多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事儿。比如说你们听过一首歌叫 Fly Me to the Moon， 带我去月球，好像据说那首歌还被送到了，就是在送到了月球上，就是好像是阿波罗登月的时候就带着那首歌去。但是我们今天晚上不打算放那首歌，我只是想拿它做一个引子，想说有的时候我们说带我去月亮上吧，我要想去摘那片星星，其实这并不是真的想要去做的事情，而是当我这么说，就好像 In other words I love you， 就像对 Fly me to the moon 当中的那句歌词，换句话说，这其实是在一种表白了。所有的时候确认过眼神遇到对的人的状态，就是我看着你，我们什么都没有说，但是你懂了，或者哪怕只是一句我说今晚的月光那么美，你说是的。 我们抱在一起的时候，我知道这样或许是不对的，因为我是个自由自在的男人，所以我不是你最好的选择。当我们吻在一起的时候，我知道这样或许是不好的，偏偏这样的天气，这样的夜里，我们宁愿错也不愿错过。再见了朋友，我还要远走到我还没去过的地方，天地那么大，世界那么辽阔，再次相遇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再见了朋友，我还要远走到你还没去过的角落，是你难以抗拒还是我想太多？我说今晚月光那么美，你说是的。当我们抱在一起的时候，我知道这样或许是不对的，因为我是个自由自在的男人，所以我不是你最好的选择。当我们吻在一起的时候，我知道这样或许是不好的，偏偏这样的天气，这样的夜里，我们宁愿错过

啊，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没听够节目呢。 不用担心 ，FM98.2，AM927，不止在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 给你好听和好看，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今天接过新时代的火炬，我们是新青年。这火炬从1919年的呐喊中走来，穿过战争的硝烟，点燃井冈山的星星之火。这火炬从1949年的天安门中走来，穿过青春岁月，穿过改革开放的大门。今天该我们接棒了，从一代代青年人的手中举起可以燎原的火炬，扛起这个时代赋予青年人的使命，迈向中华民族百年的复兴梦。5月4日，北京青年广播特别直播《恰新时代风华正茂》，邀您共赴青春盛宴，一同见证新时代的闪耀光辉。 我是杰克唐，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的十点答录机又回来了，我是杰克唐。看到很多朋友在花椒上面的留言，也有很多送礼物的朋友，比如说谢谢许仙，也谢谢你们的夸奖，也谢谢你们的陪伴，包括走马观花，还有日月国民小豆小豆笔走马观花，对，说过了哈，红红华感性，还有很多迷路的宫本等等，进入杰克堂的直播间，进入十点答录机的直播间。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堂。我们今天的主题在这里，确认过眼神，遇到对的人，所以我需要给一个眼神，然后让你们来确认一下。好，这个眼神怎么样？当然我看不到你们的，不过也不可惜，因为我可以感受到，有的时候是一种感受，就可以知道那是不是对的人了。好，让我们来继续听歌吧。我们一边来听，一边来聊关于今天的话题，确认过眼神，遇到对的人，在什么样的时刻，你会有这样的一种怦然心动的感觉？哪怕不是一种怦然心动的感觉，你会觉得就对了。这种对未必是一见钟情或者男女之间的那种情感，而是哪怕是朋友或者是亲人之间。对，有的时候，很多时候你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语言会显得很苍白无力。尤其是今天，其实是一个有一点点让我的家人伤感的一天，具体的事件就不在这儿说了，但是看到自己非常亲密的家人，他们在逞强，在努力的去强颜欢笑，或者说以一种最合适的礼节去面对大家的时候，心里还是会觉得很心疼。而这个时候你会觉得语言是苍白无力的，你会觉得这个时候不管说什么安慰的话，好像都是不足以去表达心里面对他的那种心疼的感觉。 所以哪怕只是拍拍他的肩，看着他，给他一个鼓励的眼神，这种确认过的眼神，那种感觉就可以传达到心底。关于确认过的眼神，如果你也有想跟我分享的，欢迎和我交流。有几种方式，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在花椒当中给我留言，或者呢可以关注我的个人微博一块儿节课堂在这里，或者呢还可以加入我们的十点答录机大家庭，在加入的时候注明十点答录机就可以了。让我们继续听歌，听 有太多话要说，我说我一言难尽，也不要太啰嗦，我还有一台钢琴，它让我打破沉默，听来不太安静。Yeah， 就算有多少烦恼缠绕，我也只要抱着吉他的小蛮腰，一百斤的闪耀才没烦恼把我扳倒。听不听到就这个旋律，心不心跳再不能言语，并不定要现在就要音乐在音调，你什么大不了我们遇见，也不管你说什么语言，没有局限歌声蔓延，我用音乐来参见。听每一个乐器跟我写出一段感情，每一个节奏替我画出一阵丹青，每一个音符帮我谱出一场幻境，让我安心。音乐突破了时间空间，找回重现最思念的一张容颜，我是让人暗恋再也不会梦见梦魇。听不听到就这个旋律，心如心跳再不能言语，并不定要现在这样音乐在听到，你什么都没有我们遇见，也不管你说什么语言，没有局限歌声爱你，不用音乐来再见，这只有一个理由，屏着呼吸好几口，好好去享受这一对双手陪伴前进的走，身体在我前后左右，没有人能够左右这宇宙。听不听到就这个旋律，心不心跳再不能言语，并不明了现在这样音乐在萦绕，没什么大不了我们也不管你说什么语言，没有局限歌声蔓延，我用听不听到就这个旋律，心如心跳在我的言语，并不明了心跳这样音乐在酝酿，有什么大不了我们遇见，也不管你说什么语言，没有局限歌声，我用音乐来赞起这个歌， 来自方大同。刚才看到老朋友，我看我是不是看错了，往上滑一滑啊，没错，涛赖，欢迎你，看来每天都可以看到你的名字闪现，好开心。昨天好像是在坐火车，今天不知道是不是已经到达目的地了。好像还有一位叫做深蓝的说想要听我们的广播，是什么调频，所以要跟大家来再重述一下，这里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所以如果你想以 单纯耳朵来倾听的方式，你也可以选择来把旋钮调到 FM98.2， 就可以用听见的方式来和我交流了。当然如果你想有各种各样其他的方式呢，也可以来比如说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或者呢也可以来关注我们在花椒上面的频道活力982。在花椒当中，其实除了十点达录机之外，还有很多非常优质的节目会在花椒来进行推送。所以呢非常期待在这里和大家相聚。好，这是听上去有点冠冕堂皇的讨论，没有，绝对都是非常真诚的，真的是非常期待。期待的还有什么？那个确认过的眼神。对，我们不可以忘记主题。因为我看到叫和和狗说，其实所谓确认过的眼神，歌单相似就够了。好像我听过类似的这样的恋爱故事，有一个朋友他说，他跟他的男朋友应该说是那个时候的男朋友，因为他在跟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是用过去式，是一个听上去有一点伤感，但是在回忆的过程当中又有小甜蜜的那种。他说他们就是乐友，很多的那些音乐平台上面他们都是互为好友，并且关注对方都在喜欢听什么样的歌，就是以音乐来交流，懂吗？就好像对方发一首你爱不爱我，另外一个人就发一首我爱你之类的，当然这是很俗套的一种方式，大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吧。其实说到歌单或者以音乐的方式来和朋友相聚，我想可能很多人都会有类似的经历，就好像上初中或者高中的时候都会和好朋友说，哎，我最近听了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有没有听？然后如果对方也非常激动地说，啊，对呀，那个人好好听，最近那首歌超爱的，你就会觉得好像找到了共鸣，这就是所谓的遇到的对的人。而现在呢好像已经没有像以前一样就是那种全班风靡喜欢同一个偶像，于是就越来越分众，大家喜欢的种类也越来越多，然后这样的小团体也会越来越多。所谓的小团体就是喜欢同样类型的音乐的人，那个时候你会找到那种对的人的感觉就会更强烈，因为在茫茫人海中原来你和我的喜好是相同的，这还不能称作是好朋友吗？ My friends 可以称作是朋友的，有什么样的标准？我想确认过的眼神，确认过的歌单，应该算是其中一种吧。同样的频率，同样的步调，很重要。 My friends Beyond the ocean side I'm unaware Blocked out the other side Like I was never there Like I was never there They said the boat had sailedI left them bare Oh, how the wind would wail Like I was never there Like I was never there All my friends I am heavy Can I beat within your heart? Can I bleed within yourAll my friends Beyond the ocean sights I'm unaware Blacked out the other side Like I was never there Like I was never there I lost my only spaceStairs. Oh, how the light would change Like I was never there Like I was never there All my friends all my friends. And I can't forget it, all of the love as we stood tall together, all of the love, all of the love. And I can't forget it 去吃饭，这是夜宵吗？一会儿晚上我也有想了安排耶。我的安排是要去写作业，嗯，觉得好久好久没有晚上熬夜写作业了。上一次还是在上大学本科的时候，和很多跟我一样喜欢突击写作业的朋友一块儿去麦当劳通宵写作业，那种好朋友相聚在一起，好像其实写作业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大家坐在一起，可能有整个通宵的时候半宿都是在聊天，然后剩下的一个小时中间插空写作业，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不知道今天晚上这个写作业的状况会是什么样子的呢？我打算去试一下，嗯，突然间就给了我灵感，我就这么愉快的跟自己决定了。说到和朋友一起相聚的状态，就又让我想起了草莓音乐节。对，在上半时段的时候我们也提到了，那我觉得不能辜负了他们今天在现场的第一手的新鲜资料啊，所以呢我要给大家来播放一个小小的视频，这是北京青年广播的宣传片在草莓音乐节播放时的场景，我们一起来看。我也没看， 这个是 开心啊，真的好想去现场，就好像涛奈也想去，是不是？还有两天的时间，明天后天应该还会有，但是我就不行了，这两天已经啊，现在已经我的生活非常的充实，我要这样催眠自己，但实际上也真的是这样。有的人可能会选择用看电影或者是其他的方式打游戏来去消遣，那我安慰自己说我是选择另外一种更加独辟蹊径的消遣方式，当然不是写作业，这是属于逼不得已的行为。嗯， 让我想一想啊，我们今天的主题再重申一遍，因为收到了一些留言，但是花椒上的怎么没有呢？有没有人想要跟我聊聊确认过眼神遇到对的人，多好聊的话题啊，对不对？哪怕夸夸我也是可以的，比如说我们确认过眼神之后觉得来对了这个叫做十点达路机的地方，都是可以。刚才看到有人说和男票去肯德基吃小吃，男朋友在排队，我呢就坐在不远处等他，低头看了一会儿手机，抬头看向他，发现他也在看我，然后他朝我笑了，那一刻我感受到了春天。刚才我在看这条信息的时候，我都感受到了春天，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觉呀？看到了，突然间看到了一个心花怒放，于是也心花怒放了。不是说眼睛是心灵的窗口吗？所以有的时候所谓的确认过眼神应该就是心动的感觉。哎呀，看到有人在上面温馨提示送温暖，我一会儿要看一下你的长微博，因为是不是在这个花椒上面有字数限制，昨天好像就看到了，就是说了一半，然后后面的部分故事的后半部分要靠脑补和猜想。又有一个心花怒放，谢谢谢谢大家让我如此的心花怒放。这样好了，温暖同学，我一边看你的微博，然后我们一起来听首歌好吗？有的时候刚才尤其在谈到那些过去的日子，还有包括哪怕是所有，哪怕今天刚刚经历的一切，你都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像是做了一场梦一样，梦一场。有的时候经常会有这样的错觉，记得上大学刚来北京的时候，去第一次仁义看戏，走在那个剧场门口，就会有这种好像在梦游的感觉。 我们都曾经承诺给对方承诺， 我要郑重的点一下名，我们不一样， 只是这样的人 送了礼物必须要点名表扬，谢谢，真的非常感谢。 我们改变了态度而接纳了对方，我们委屈了自己青春期的梦想，只是这样的日子还剩下多少已不重要。时常想起过去的温存，它让我在夜里不会冷，你说一个人的魅力是认真，两个人能在一起是缘分，早知道是这样像梦一场，我才不会把爱都放在同一个地方，我能原谅你的荒唐，荒唐的事我没有办法遗忘，早知道是这样如梦一场，我又何必把泪都锁在自己的眼眶，让你去疯，让你去狂，让你在没有我的地方坚强。 我要在间奏的时候把送温暖的这条消息读出来，很暖心。刚刚看完电影，后来的我们心情还挺复杂的，想通过电台对今晚陪我看电影的小慧妹妹说一声感谢。你说谢谢我陪你看电影，我想说也谢谢你陪我。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段故事，你不用全都告诉我，因为经历过所以懂。看完电影的我们一起骑车回家，一起哼唱起了奶茶的后来。他说前段时间他前男友回来找他和好，但是他拒绝了，因为有些时光一旦错过就回不去了。但生活还是要继续， 那些埋葬在心里的过往，就用歌声好好的说一句再见吧。现在的她很幸福，有很爱她的男朋友，也许今年就会结婚了吧。提前祝福，亲爱的，要幸福哟。 让我在没有你的地方疗伤。 送温暖真的很温暖哦，我都被你的温暖温暖到了。那这首《梦一场》应该也算是可以送给你们的，所有经历的过往是梦一场，但是希望他们都是美梦。谢谢涛赖的怦然心动呀，真的心动了。也谢谢许仙，今天我有看到你的礼物，谢谢你们。今天的十点答录机就在这样一种混合的氛围当中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之所以说是混合，是因为在最开始的时候混杂着怦然心动，在中间又想起来今天一天陪伴亲人所经历的一些不得不经历但是又必须向前走的那些部分，然后又经历了刚刚很多的怦然心动、心花怒放，还有孙温暖同学带来的那种温暖。嗯，谢谢你的黄焖鸡，这算是我今天晚上的夜宵了。时间过得真快，最后一分多钟的时间，我们要听一首什么歌呢？不管你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来结束今天，来为现在的这个时间画上一个逗号的，希望你能留下的全部都是美好的回忆，然后那些不快的、不舒服的，通通可以走开呀。这个主播最光荣，感觉在五一劳动节的时候送特别的应景呢，谢谢许仙。最后一首歌 Let it be Let it be Let it be 的意思就是 Let it be 让他们都过去吧。 Let it be Let it be Let it be 晚安，我是杰克唐，我们下个周六见。 Let it beWhen all the broken-hearted people living in the world agree, there will be an answer, let it be. For though they may be parted, there is still a chance that they will see, there will be an answer, let it be. 跟我走吧，天亮就出发。 去哪儿啊，小薇？ 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新打造，环保嘉年华，炫酷的环保互动体验，海量的环保知识科普。 5月11日，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